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存储优化的下半部分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讲到的存储方法的使用场景。少量的 key value 数据可以直接使用 shared preference， 稍微复杂一些的数据类型也可以通过序列化成 JSON 或者 protocol buffers 保存，并且在开发中获取或者修改数据也很简单。不过这几种方法可以覆盖所有的存储场景吗？数据量在几百上千条这个量级时，它们的性能还可以接受，但如果是几万条的微信聊天记录呢？而且如何实现快速的针对某几个联系人的数据做增删改查呢？对于大数据的存储场景，我们需要考虑稳定性、性能和可扩展性。这个时候就要轮到今天的主角数据库登场了。数据库这个主题太大了，也让不少同学从入门到放弃，而我们主要从事移动开发，那今天我就来讲讲移动端数据库 SQLite 的使用和优化。虽然市面上有很多的数据库，但受限于库体积和存储空间，适合移动端使用的还真不多。当然使用最广泛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SQLite， 但同样还有一些其他不错的选择，例如创业团队的 Realm 和谷歌的 LevelDB 等。在国内那么多的移动团队中，微信对 SQLite 的研究可以算是比较深入的，这其实是业务诉求导向的。用户聊天记录只会在本地保存，一旦出现数据损坏或者丢失，那对用户来说都是不可挽回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微信有很大一批的重度用户，他们有几千个联系人，几千个群聊天。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哈，有几百万用户的数据库竟然大于 1GB。对于这批用户，如何保证他们可以正常的使用微信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所以当时微信专门开展了一个重度用户优化的专项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集中在 SQLite 使用上的优化，例如表结构、索引等，但很快就发现由于系统版本的不同， SQLite 的实现也有所差异，经常会出现一些兼容性问题。并且也考虑到加密的诉求，我们决定单独引入自己的 SQLite 的版本。源码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从此开启了一条研究数据库的不归路。那时我们投入了几个人专门去深入研究 SQLite 的源码，最后打造出从实验室到线上的整个监控体系。在2017年，我们开源了内部使用的 SQLite 数据库 WCDB。 这里多说两句哈，看一个开源项目是否靠谱，就看这个项目对产品本身有多重要。微信开源坚持内部与外部使用同一个版本，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微信团队，但还是欢迎有需要的同学使用 WCDB。 先提醒你一下，今天的文章准备了大量的参考资料，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结合参考资料反复学习，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来查看链接哈。坦白说，可能很多 BAT 的高级开发工程师都不完全了解 SQLite 的内部机制，也不能正确的写出高效的 SQL 语句。大部分应用为了提高开发效率，会引入 ORM 框架。 ORM 也就是对象关系映射，用面向对象的概念把数据库中表和对象关联起来，可以让我们不用关心数据库底层的实现。安卓中最常用的 ORM 框架有开源 Green DAO 和谷歌官方的 Room。 那使用 ORM 框架会带来什么问题呢？使用 ORM 框架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简单性是需要牺牲部分执行效率为代价的，具体的损耗跟 ORM 框架写得好不好很有关系。但可能更大的问题是让很多的开发者的思维固化，最后可能连简单的 SQL 语句都不会写了。那我们的应用是否应该引入 ORM 框架呢？可能程序员天生追求偷懒，为了提高开发效率，应用的确应该引入 ORM 框架，但是这不能是我们可以不去学习数据库基础知识的理由。只有理解底层的一些机制，我们才能更加得心应手地解决疑难的问题。考虑到可以更好地与安卓 Jetpack 的组件互动， WCDB 选择 Room 作为 ORM 框架。如果我们在项目中有使用 SQLite， 那么文稿中这个 SQLite Database Locked Exception 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它归根到底是因为并发导致，而 SQLite 的并发有两个维度，一个是多进程并发，一个是多线程并发。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它们的关键点。先来看多进程并发。 SQLite 默认是支持多进程并发操作的，它通过文件锁来控制多进程的并发。 SQLite 的锁力度并没有非常细，它针对的是整个 DB 文件，内部有五个状态，具体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的链接的文章。简单来说，多进程可以同时获取 share 的锁来读取数据，但是只有一个进程可以获取 exclusive 锁来写数据库。 对于 iOS 来说，可能没有多进程访问数据库的场景，可以把 Locking Mode 的默认值改为 Exclusive。在 Exclusive 模式下，数据库连接在断开前都不会释放 SQLite 文件的锁，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，提高数据库访问的速度。再来看多线程并发，相比多进程，多线程的数据库访问可能会更加常见。SQLite 支持多线程并发模式，需要开启下面的配置。当然，系统 SQLite 会默认开启多线程 Multi-Thread 模式。跟多进程的锁机制一样，为了实现简单， SQLite 锁的力度都是数据库文件级别，并没有实现表级甚至行级的锁。还有需要说明的是，同一个聚饼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线程在操作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开连接池。如果使用 WCDB 在初始化的时候，可以指定连接池的大小，在微信中我们设置的大小是4。跟多进程类似，多线程可以同时读取数据库数据，但是写数据库依然是互斥的。SQLite 提供了 Bayesian Retry 的方案，即发生阻塞时会触发 Bayesian Handler， 此时可以让线程休眠一段时间后重新尝试操作。你可以参考微信 iOS SQLite 源码优化实践这篇文章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并发性能，我们还可以打开 WAL 模式。WAL 模式会将修改的数据单独写到一个 WAL 文件中，同时也会引入 WAL 日志文件锁。通过 WAL 模式读和写可以完全的并发执行，不会互相阻塞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写之间仍然是不能并发的。如果出现多个写并发的情况，依然有可能会出现 SQLite Database Locked Exception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应用中捕获这个异常，然后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重试。总的来说，通过连接池与 WAL 模式，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 SQLite 的读写并发，大大减少由于并发导致的等待耗时，建议大家在应用中可以尝试开启。说到数据库的查询优化，你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建索引，那我就先来讲讲 SQLite 的索引优化。先来看索引优化，正确使用索引在大部分的场景可以大大降低查询速度，微信的数据库优化也是通过索引开始的。文稿里有一个索引使用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先从索引表找到数据对应的 row weight， 然后再从原数据表直接通过 row weight 的查询结果。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的建立索引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已经建立了索引，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生效。例如使用了 between、 like、 or 这些操作符，使用表达式或者 case 1等。建立索引是有代价的，需要一直维护索引表的更新，比如对于一个很小的表来说就没必要建立索引。如果一个表经常是执行插入更新操作，那么也需要节制的建立索引。总的来说有几个原则，那第一个原则是建立正确的索引，这里不仅需要确保索引在查询中真正生效，我们还希望可以选择最高效的索引。如果一个表建立了太多的索引，那么在查询的时候 SQLite 可能不会选择最好的来执行。第二个规则，单列索引、多列索引与复合索引的选择，索引要综合数据表中不同的查询与排序语句一起考虑。如果查询结果集过大，还是希望可以通过复合索引直接在索引表返回查询结果。第三个规则，索引字段的选择，整形类型索引效率会远高于字符串索引，而对于主键 SQLite 会默认帮我们建立索引，所以主键尽量不要用复杂字段。总的来说，索引优化是 SQLite 优化中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有效的，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建一个索引就可以了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整查询语句甚至是表的结构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然后我们来看页大小跟缓存大小。在 IO 文件系统中，我讲过数据库就像一个小文件系统一样，事实上它内部也有页和缓存的概念。对于 SQLite 的 DB 文件来说，页是最小的存储单位，如下图所示，每个表对应的数据在整个 DB 文件中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页存储，属于同一个表不同的页以避数的方式组织索引，每一个表都是一颗避数。跟文件系统的页缓存一样， SQLite 会将读过的页缓存起来，用来加快下一次读取速度。 Page Size 默认是 1024byte， Cache 大小默认是1000页，更多的编译参数也可以查看官方文档。每个页永远只存放一个表或者一组索引的数据，即不可能同一个页存放多个表或索引的数据。表在整个 DB 文件的第一个页就是这颗B数的根页。继续以文稿中的图片为例， 如果想查询 row ID 为 n 加2的数据，我们首先要从 SQLite Master 查找出 table 的 root 配置的位置，然后读取 root 配置page 4这两个页，所以一共会需要三次 IO。 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增大 page size 并不能不断的提升性能，在拐点以后可能还会有副作用。我们可以改变默认 page size 的大小，也可以再创建 DB 文件的时候进行设置。但是需要注意，如果存在老的数据，需要调用 Vacuum 对数据表对应的节点重新计算分配大小。在微信的内部测试中，如果使用 4KB 的 page size， 性能提升可以在 5% 到 10%， 但是考虑到历史数据的迁移成本，最终还是使用 1024byte。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在新建数据库的时候就提前选择 4KB 作为默认的 page size， 以获得更好的性能。关于 SQLite 的使用优化还有很多很多，下面呢我想简单介绍几点。第一个，慎用 select， 需要使用多少列就选取多少列。第二个，正确的使用事务。第三个，预编译与参数绑定，缓存被编译后的 SQL 语句。第四个，对于 blob 或超大的 text 的列，可能会超过一个页的大小，导致出现超大页，建议将这些列单独拆表或者放到表字段的后面。第五个，定期整理或者清理无用或可删除的数据，例如朋友圈数据库会删除比较久远的数据，如果用户访问到这部分数据，重新从网络拉取即可。在日常的开发中，我们都应该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，再来复习一下上面学到的 SQLite 优化方法。通过引进 ORM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，通过 WAL 模式和连接池可以提高 SQLite 的并发性能，通过正确的建立索引可以提升 SQLite 的查询速度，通过调整默认的页大小和缓存大小可以提升 SQLite 的整体性能。除了 SQLite 的优化经验，我在微信的工作中还积累了很多使用的经验，那下面呢我就挑选几个比较重要的经验把它分享给你。第一个我要分享的经验是损坏与恢复。微信中 SQLite 的损耗率在2万分之一到1万分之一左右，虽然看起来很低，不过考虑到微信的体量，这个问题还是不容忽视的。特别是如果某些大佬的聊天记录丢失，我们团队都会承受超大的压力。创新是为了解决焦虑，技术都是逼出来的。对于 SQLite 的损坏与恢复的研究可以说是微信投入比较大的一块。关于 SQLite 数据库的损耗与修复以及微信在这里的优化成果，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的资料。再来聊聊加密与安全。数据库的安全主要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防注入，一个是加密。防注入可以通过静态安全扫描的方式，而加密一般会使用 SQLCypher 支持。 SQLite 的加解密都是以页为单位，默认会使用 AES 算法加密。加解密的耗时跟选用的密钥长度有关，关于 WCDB 加解密的使用，你可以参考微信移动数据库组件 WCDB 安卓特性篇这篇文章。微信的全文搜索也是一个技术导向的项目，最开始的时候性能并不是很理想，经常会被人批斗，经过几个版本的优化迭代，目前看起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关于全文搜索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的资料。关于 SQLite 这些特性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情况来综合考虑。假如某个数据库存储的数据并不重要，这个时候万分之一的数据损坏率我们并不会关心。同样，是否需要使用数据库加密也要根据存储的数据是不是敏感内容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 SQLite 的监控。首先我想说，正确使用索引，正确使用事务。对于大型项目来说，参与的开发人员可能有几十几百人，开发人员水平参差不齐，很难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正确而高效的使用 SQLite， 所以这时候需要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。作为一名靠谱的开发工程师，我们每写一个 SQL 语句都应该先在本地测试。我们可以通过 explain, query, plan 测试 SQL 语句的查询计划是全表扫描还是使用了索引，以及具体使用了哪个索引等。本地测试过于依赖开发人员的自觉性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建立线上大数据的监控。因为微信集成了自己的 SQLite 源码，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增加自己想要的监控模块。WCDB 增加了 SQLite Trace 的监控模块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接口监控数据库 Bazy 损耗以及执行耗时。针对耗时比较长的 SQL 语言，需要进一步检查是 SQL 语句写得不好，还是需要建立索引。对于查询结果的监控，只是我们监控演进的第二阶段。 在这个阶段我们依然需要人工介入分析，而且需要比较有经验的人员负责。我们希望搜狗语句的分析可以做到智能化，是完全不需要门槛的。微信开源的 Matrix 里面就有一个智能化分析 SQLite 语句的工具 Matrix SQLite Linked， 它根据分析 SQL 语句的语法树，结合我们日常数据库使用的经验，抽象出索引使用不当、 Select 等六大问题。可能有同学会感叹，为什么微信的人可以想到这样的方式？事实上，这个思路在 MySQL 中是非常常见的做法。美团也开源了他们内部的 SQL 优化工具 SQL Advisor， 你可以参考文稿里给出的资料。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，邀请他一起学习。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，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，期待与你一起切磋。